些什么，因为我们再也听不在声浪中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轻轻卷起泪水一滴，晕开结局，只为你读懂我心意。淡淡的思绪，一缕墨迹透过了诗情画意，直到烟雨，只为你落到我心底。 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平安北京，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。 北京就是在判案的时候一碗水端平，让每个当事人都心服口服。 我是首都治安志愿者谭道亮，平安北京就是。 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1885年，为防止乘客从马上摔下来，马车上出现了安全带。美国轿车专用安全带。 1992年，我国公安部规定，所有小客车驾驶人和前排座乘车人必须是驾车乘车，请系好安全带。 讲文明， 在每一架民航客机起飞之前，都会有这个专业人员根据旅客的人数、行李的重量和所需要燃油等等数据计算。飞的时候，飞机的驾驶系统会自动给予配平。